好，那今天的马太福音第九章，我们一开始呢就看到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如果我们就是再去看其他的福音书，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故事其实前面还有一个背景，那个背景是那些人他们为了要见耶稣，但是耶稣在一个人很多很多的屋子里面，所以他们完全就是进不去的。那他们怎么办？他们把那个屋顶都拆掉了，然后用一条绳子把他们的朋友，就是躺在褥子上面的那个人垂下去，从屋顶垂下去，然后到耶稣的旁边，告诉耶稣说，你可不可以救救我的朋友，然后我们相信你这样子。那这边呢，为什么耶稣会看到他们的信心？其实就是因为我前面所讲的，他们做了一些事情，但不过这里第九章并没有完全的讲出来他们做了什么事。如果我们之后有机会读到其他福音书关于这段的描写，可以再就是详细的就了解一下。那耶稣就对那个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为什么要说你的罪赦了，还要说放心吧，而不是像一般耶稣在传道的时候说什么你的信医治了你，你的信救了你呢？好，我们可以看到说这里是一个摊子。那其实我们一般人并不会认为说他成为一个摊子就是因为说他犯了什么罪，但是这是我们的文化。在当时犹太人的文化呢，其实会认为说，如果你遭遇到什么苦难，或者是你遇到什么不幸，基本上就是因为你有罪了。对，那他们的思维是这样子。那常常呢，这些患病的人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但是就一味的认定说自己好像犯了什么错误，所以上帝要来处罚我啊。那这边耶稣告诉他什么？他说放心吧，你的罪赦了。好，那这边你的罪赦了，其实就是会就引起了旁边的文士，他们其实一直在旁边听，然后他们就说，这个人说不对的话了，我们可以就是把这个作为他们的把柄。好，那这个只是那个文士在旁边心里面所想的，但是耶稣却已经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了。那他就耶稣就对那些文士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好，我们都知道这两项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你说你的罪赦了，那个人的罪就真的会赦了吗？不一定哦。但是说出口的事情总是蛮容易的，而且也没有人可以确切知道耶稣是不是把这个在摊子这个摊子的罪赦了。然后但是如果说你起来行走，那个摊子如果没有起来走路，那是不是就非常的糗呢？所以由这样子看来，好像是说你的罪赦了是容易一点点的。不过要说你的罪赦了这件事情，他背后所需要的权柄是什么？是需要他有掌管他的罪，掌管这个人的一生，掌管对与错的权利，才有办法说你的罪赦了，而真的赦了那个人的罪。好，那这边再回到我们刚刚说放心把你的罪赦了对那个摊子讲的话，其实摊子他就是一直认为自己有罪。那在耶稣说放心把你的罪赦了的时候，那摊子的信心，对于自己的信心，对于神的信心都是更加的加增的。然后耶稣又随即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个人就起来了，然后就回家去了。由此众人就都觉得，哇，怎么有这种事情可以发生？那这个人真的可以赦罪吗？好，那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深的议题，不过我们可以知道，就是上帝是把赦罪权柄赐给耶稣的。那耶稣在这边显出了这一个像是神迹的东西，但却是像文士发出的第一次的对决。对，好，因为在之前文士跟耶稣可能还没有正式的交锋，那在这边耶稣就正式的显出他的能力，他的权柄到底有多大多大，让旁边的众人就看到了。对，好，那我们就来看到说第九节的地方。第九节呢，我们就看到了马太是谁呢？我们读的是马太福音，那这个人就是写这个福音书的人，他是一个税吏。税吏是什么呢？那时候他们是在罗马政府的统治之下，那罗马政府他自然是要收一些税，譬如说你要卖东西我就要给你收税，然后 还有你得的薪资，我要跟你收所得税之类的。好，那这样子的人呢，在当时的犹太律法里面，基本上他是不洁净的。不洁净到什么程度呢？他跟妓女啊，或者是那些就是专门开那个风俗店的那些妈妈桑是同样一个等级的，他们都是在文士在法利赛人的眼中是非常非常不洁净不好的人。对，但是耶稣却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和这些人一起吃饭，和一些税吏和一些罪人吃饭。那法利赛人看见了，就问耶稣的门徒说，哎，你们的老师耶稣为什么跟税吏还有罪人一起吃饭呢？那耶稣听见了就说，康健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好，然后后面又说了一句，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这样子指的是法利赛人跟文士是康健的人，是义人吗？并不是哦，耶稣这边所指的其实是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自认为是康健的人，自认为是义人。那这边的税吏和罪人，其实他们都知道自己好像是一个做了不太对的事情，然后在这个世界上不太受人家欢迎，也觉得说他们的生活是需要改变的。于是他们愿意和耶稣一起吃饭，因为他们知道耶稣的身上是带有那个权柄，可以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或许还可以对他们的生命带来很大的改变，所以和他一起吃饭，然后与他谈话。但是法利赛人和文士却只是一直在跟耶稣针锋相对，然后基于自己对上帝的理解，觉得说啊，你就不应该跟那些 不好的人一起吃饭啊，你为什么要跟他们一起吃饭呢？并不是基于爱神的缘故，而是基于说自己觉得这样是错的缘故。好，所以我们就知道，其实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得了新冠肺炎，那这个新冠肺炎的确诊者他一直觉得说，我没有病啊，我哪里有病，我只是咳嗽而已啊，我只是发烧而已啊，我只是快要喘不过气而已啊，那我没有什么病，你干嘛一定要我去看医生？那我们就知道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他可能会传染给旁边的人。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发烧，或者是小小的咳嗽，我们就很注意说我们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是更容易得着医治的。好，那我们就可以来看说第十四节讨论到禁食的事情。大家对于禁食可能比较少听到，因为我们还比较小一点。那禁食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要宣示自己的决心吗？是为了要跟旁边人说我超级爱耶稣的，为了他不吃饭吗？这好像是有一点点偏差的。我们禁食呢，其实是为了要寻求上帝，为了要从我们禁食当中的静默里面去寻找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意义。对，就是把那些我们身体的欲望摆到一边，而专心的看着神。但是这边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就说什么呢？他说，为什么你的门徒不禁食呢？耶稣对他们说什么呢？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日子将到，新人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好，我刚刚就有说，就是我们禁食其实基本上是为了要向神求一些看见，求一些能力。那现在呢？现在耶稣还在门徒身边，代表什么呢？上帝、耶稣，也就是神，就在这些门徒的旁边。他们需要禁食吗？他们不需要禁食，因为耶稣就在他们旁边。对，那当然那时候也是有一些禁食祷告的时候，但是呢，就是还是透过耶稣来发起这些禁食，而不是说我自己决定说我现在要禁食，我自己要宣示我超级有决心。不是。好，那后来有一句耶稣讲的非常重要的话，十六十七节的地方，他说新布不能补在旧衣服上，那新酒也不能装在旧皮带里，反过来也是，因为所补上的反而会带坏了那衣服，那如果新酒装在旧皮带里面，那皮带就会裂开了。所以只有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面，那这两个东西才可以完全的保存，并且是很棒的东西。 好，那这边的比喻到底是什么呢？嗯，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可能有时候来听主日学，然后有时候唱唱诗歌，然后跟大家一起祷告一下。那我们有时候听了一些就是很发人省思，觉得说师母真的是讲得太对了，我真的很想要照着师母所讲的去效法耶稣的样子，成为一个耶稣所喜爱的小孩，然后希望可以这样子讨耶稣的欢喜。嗯，然后我们学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可能学到说，哎，那我今天开始每天要读十章圣经。好，然后我今天学到说，我再也不要跟爸爸妈妈顶嘴了。好，但是我们一回到家，我们发现我们所遇到的，我们遇到的困难是非常非常大的。爸爸妈妈有时候真的好强人所难哦。然后读十章圣经，哎呀，我才读两章，我就快要睡着了。一定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那就这就像是什么？像是把新布装在旧衣服，补在旧衣服上，像是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当我们这个人的心态、还有观念、还有对神的那个认识没有完全的翻转的时候，我们单是去做那一些会讨神喜悦的事情，那其实会比较像是我们肉体上面硬是强迫自己说，哎，我明天早上要5点起来跑步的那种感觉。对，好，那所以说，我们要求的并不是求说上帝你让我明天早上可以5点起来读圣经，而是求说上帝你让我更认识你要我做什么，并且感动我，让我有基于你的认识而能有动力去做这些事情，然后为了你的缘故。嗯，好，那这里就是16、17节的地方。那我们可以看到说，第18节有一个管会堂的人来拜耶稣，那说你赶快去救我的女儿，我的女儿要死了，你赶快去按手在她的身上，那她就会活起来了。耶稣就说嗯好，然后他就跟着他去了。那其中有一个小插曲，有一个女人她患了血漏，就是她的血会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那她已经流了12年的血。然后在之后的福音书可能也会有机会再看到说，这个女人她花尽了她所有的钱财，然后找了很多很多的医生都没有办法治好这个病，然后她就来到耶稣的背后，她就想说，我只要摸到耶稣的衣裳，那我的血漏就会好起来了。她就摸了上去，然后就摸到她的衣服，然后耶稣就转过来看见那个女人。那在其他的福音书是写到说，耶稣顿时感觉到有力量从他身上流了出去。那耶稣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好，那这边是不是跟前面我们一开始所讲的那个摊子的情况是有一点像的呢？好，那这也是一个信心的议题。那到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后来耶稣就到了那个之前赶快拉他去要救他的女儿的那个管会堂的家里，那就看见有吹手又有许多人乱嚷，那他们就是在想说，哎呀，这个女儿死掉了，非常的难过啊，我们来为她哀悼吧。然后耶稣就说什么呢？他说，退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那大家都笑耶稣，但是我们都知道，耶稣他能够看见的，并不是他的那个女生的肉体，而是那个女生她真正的灵魂是死了还是睡着了。那耶稣就领着那一个管会堂的女儿，然后说就让她起来，那她就起来又活了过来。在大家眼里面这是很奇妙很奇妙的事情，前一秒他们还在笑她，后一秒他们就发现，哇，耶稣居然做了这样子的事情，真是太奇妙了。但是我们可以发现，耶稣他或许不是行了很大能的神迹，而是他看到了事情的真实的样子。好，然后就是，然后并且他也有权柄让这个人醒过来，对，因为也许他是睡着了，但是一般的人也没有办法让这个睡着的人醒过来，就觉得他是死了。那这也就是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跟耶稣眼睛所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在看一件事情的时候，不管那件事情是很绝望，还是就是完完全全就没有希望了，我们还是要向耶稣求问说，这件事情到底发生 为什么发生，那现在状况到底是怎样，那也只有他才有权柄让整件事情的情况来逆转。好，那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这个管会堂的人呢是来拜他，然后中间就有一个女人插了进来，就医好了他的血漏。那我们可以看见有一些达官贵人，他可能有很大的权势，很大的权威，然后就来到了教会说，哎，你们来帮我的女儿祷告，她最近过得很不好，她最近心情很不好。但是有一些比较没有财产，然后没有权势，没有钱的人，对，然后他们可能也是需要一些帮助的，甚至他们家里面的人是已经家道中落，过得非常非常困苦，那他们的需求其实比较不会被看到，因为他们只能偷偷的跟着耶稣的人群里面摸一下他的衣裳。对，那我们就发现说，其实我们不一定要大张旗鼓的去找到耶稣说，你赶快来救我的女儿，赶快来救我的女儿。我们只要有着信心，并且把手伸出去，然后摸到耶稣的衣裳穗子，那我们就可以痊愈了。好，那这是一个信心的议题，而无关乎我们物质上面是不是富有。好，那我们就看到27节这边，这边有两个瞎子，然后就来到耶稣的跟前，然后耶稣说，你能信我做这事吗？他说，主啊，我们信。然后耶稣摸他们眼睛，然后照着你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他们眼睛就开了。好，耶稣说，你们不要让人家知道，但是他们出去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好，那为什么这边呢，他耶稣要说你们要知道小心不要让别人知道呢？那就像我前一章所讲的，其实大家都在找一个可以帮助他们推翻罗马政府的人，然后找一个有大能大力可以行奇事，然后有很奇怪的能力的人。就像可能每一个政府都会希望找到那种有超人啊、蝙蝠侠啊，还是什么黑寡妇之类的超能力的人。对，那他们就像是找耶稣一样，他们想要找到一个有超能力的人。那耶稣就很怕他们说，你只把我当成一个有超能力的人，而不是想要来跟我学习这些真理、这些真道，并且认识神。那耶稣是不希望是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的。好，那我们后来是看到32节的地方，就有一个人将鬼所附的哑巴带到耶稣前面来，然后鬼当然因为耶稣很有能力就被赶出去了。结果法利赛人却说，耶稣他赶出这个鬼是靠着鬼王，那是什么呢？是靠着撒旦来赶出鬼的。对，那这边其实是非常的没有道理啊。如果之后我们还有机会就是读其他福音书的时候，会有更详细的描述，那我们这边先稍微的简略的说一次就好了。那后来35节之后，耶稣就去了很多地方，然后就在每个地方都告诉大家说天国的是怎样啊，然后神应该是怎样子啊，让人们都可以更加认识神，认识神的真道，然后又医治各样的病症，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非常非常的爱他们，于是看到他们眼睛的迷茫啊，然后平时不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活，他就觉得说，哎呀，我真的好怜悯这些人啊，他们真是太可怜了。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做工的人少。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认识的神的人其实还非常的多，需要认识神的人更是多而又多，但是做工的人却少。做工的人是什么呢？就是传福音的人。好，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也许我们不能靠着自己的力量去成功的传很多很多的福音，但是上帝可以，上帝可以感动每一个的人的心，可以感动去传福音的人，可以感动被传福音的人。所以我们当求的并不是单单是说，神啊，你加给我力量去传更多福音给更多人，而是求说，上帝，你打发更多工人去来跟更多人传福音吧。 因为我们自己可能只是一盏小小的灯火，但是当我们求上帝说你打发更多的灯火亮起来的时候，那整个世界每个地方只有一盏小小的灯，那可以发光照亮的地方就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好，那今天就大概讲到这边，这里是马太福音的第9章，这边时间交还给师母。